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雄安千年大计的文学回响，白洋淀的文学记忆系列介绍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徐光耀的长篇小说《小兵张嘎》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法国作家让·季歌的短篇小说《金钱婚姻》。 白洋淀边的一个小水庄子里，有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叫张嘎，他热爱八路军，住在庄上养伤养病的八路军叔叔经常讲英雄故事给他听。疯狂残暴的敌人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杀害了他唯一的亲人奶奶，逮走了他敬爱的老钟叔。小嘎子恨透了敌人，他怀着为奶奶报仇和救老钟叔的决心，找到了游击队，当上了小战士。当然他更想弄到一支真枪，要不怎么打敌人呢？后来在游击队的培养教育下，在战火的锻炼中，机智勇敢的小嘎子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然后他又产生了新的更美好的愿望。这就是长篇小说《小兵张嘎》为读者讲述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《小兵张嘎》的部分内容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边上，有个小水庄子，这庄子有个古怪的名字，叫做鬼不灵。在抗日战争年间，就在这个庄子上，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头了。单说这鬼不灵西北角上有一户小小人家，一带短墙围几个小院，坐北朝南两间草房，栅栏门朝西开，左右栽着四棵杨柳树，从门往西50步光景便是白洋淀的一个浅湾，一片葱茏茂密的芦苇直从那碧琉璃似的淀水里蔓延到岸上来，风一吹，芦苇起伏摇荡，发出一阵沙沙的喧笑声。啊，若不是苇塘尽头矗立着一个鬼子的岗楼，若不是从那儿凛凛然逼来一股肃杀之气，单看小院这一角，可不是一幅美妙秀丽的田园画吗？可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，日本鬼子对冀中人民发动的五一大扫荡，过去也就是一年光景。人们已从无村不带孝、户户闻哭声的年月，转入出门必过路、夜观岗楼灯的阶段了。各村庄已大体编就保甲，向据点一天一次地派着联络员。共产党的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都已转入隐蔽斗争，只在日落天黑时才三五不等地搞些艰难而秘密的活动。敌寇则依靠他三里一堡、五里一碉的据点林，配上封锁沟和汽车路织成的网，仍在进行着频繁的清剿，气焰十分嚣张。且说那个小院的房间里，这时正靠窗坐着一位老奶奶，她头发花白，脊背佝偻，披着一件眼金的褂子，盘腿卧脚的在抽针引线，缝补着一只张了鲶鱼嘴的夹鞋。她眯着一双老眼，眉头上攒起两个疙瘩，豆粒儿大的汗珠就在那皱纹重叠的额上排起队来。天是闷热的，可是他一点都不觉得，像是一颗心 画在那只鞋上了。吧唧吧唧吧唧，由远而近传来一路子疾跑声。老奶奶吃了一惊，一针扎在手上，只见单布门帘往里一鼓，从底下冒出个孩子的头来。 奶奶，奶奶，一条长虫转砖堆，转了砖堆钻砖堆，你说说你说得上来吗？ 真叫人哭笑不得。老奶奶一面瞪着他，一面揉着胸口，好半晌才喘口气说， 哎呦，小祖宗，你把奶奶给吓傻了，越说不叫你跑，怎么更跑欢了？ 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小家伙，身子往下一蹲，脑袋歪在炕沿上，恍若犯了大错似的，咪嘻咪嘻地笑了起来，在那月牙似的一对小眼里，两道挺逗人的光芒闪跳着。这就是老奶奶心上的红灯，眼里的明珠，她的全部希望和宝贝，她的孙子张嘎子。眼下她的年纪才只13岁。 老奶奶没有儿子，儿子在事变那年给鬼子打死了。张嘎子没有妈，妈在她5岁那年病死了。老奶奶只有这个孙子，孙子也只有这个老奶奶。老奶奶已是近70的年纪，就靠半坑苇子一双手，织些席，纺点线，自己的残年一心只要培育这颗小苗苗长大，喜却喜着孩子不但吃得苦耐得寒，而且伶俐懂事，性情活泼，生来一副宽谅心肠，成日着除了帮老奶奶刷锅洗碗拾柴火破梅子，还蹦蹦跳跳嘻嘻哈哈伺候老奶奶开心逗乐。老奶奶纵有千种愁肠万般苦闷，也给她闹散了，赶光了，只把个孤苦冷清的门户翻作个火炉般温暖的小家庭。当然这大半说的是以前的情形，自从五一扫荡那股子腥风血雨以来，家家户户屋翻宅乱，鸡飞狗跳，血跟着刀，刀又跟着火，老奶奶带着小嘎子东奔西逃，团团打转，直冒了三个色儿，才险险乎拖过这场大难，吓得老奶奶死去活来，终究得下一个气喘心跳的病根儿。然而就在这场大风暴中，老奶奶却和八路军结下了生死之缘。一来是他老人家心肠火热，赤胆忠心；二来这两间小草房正处在村沿上，地方背不惹眼，进出方便，于是就常有工作干部和伤病员来家里隐蔽。他们昼伏夜动，黑去黑来，来时吃喝住宿，去时一阵清风，有时连模样还未看清，一闪便又走了。可单凭他那颗受过万千折磨的心就能知道，这都是些世界上最好的人。他们为国为民流血牺牲，哪怕刀戳在胸口上，眉头也不曾皱过一皱。他们在敌人面前像一个铁人，可对他这个穷老婆子却亲妈一样待成，生母一样伺候。有哪个风烛残年的孤苦老人曾想过骤然增添这么多孩子的欢乐呢？张嘎子的乐趣可比他奶奶的还要来得大，那日日夜夜从来过往的工作人员个个是他的朋友，个个又是英雄，谁能有这么多的英雄朋友，又能知道这么多的秘密呢？东庄上的岗楼给火烧了，谁知道是怎么烧的？西店里的据点给摸进去了，谁知道是哪一部分？城里的汉奸半夜里丢了脑袋，谁干的？鬼子的小火轮在店里沉了底，怎么打的？还有娶媳妇的花轿忽然打了鬼子的伏击了，算卦的先生砸了鬼子的气船了，用笤帚疙瘩就下了白脖的枪了，这一切谁能知道？可是张嘎子知道，他整宿整夜地听着这些故事，那颗小小的心灵曾有多少次飞进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去。就这样一批人来了又一批人去了，张嘎子既有永远交不完的朋友，又有永远听不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又是那么的神奇惊险，妙趣横生。他夜间把这些故事听完，白天就悄悄去转述给当村的小伙伴们，小伙伴们在他面前乐得蹦脚，他的快乐也因此更增加了10倍，以致使得他一天没有八路军叔叔在家，便会失魂落魄，没法子排遣那空漠的日月了。 可是有一桩事使张嘎子渐渐有些不大耐烦起来，这就是天天去村边上放哨。老奶奶当初派他这差事的时候，他可是欢蹦乱跳的挺欢迎，这是带有多么神秘意味的事情啊！试想，夸嗒夸嗒一对鬼子直奔村子来了， 他轻轻妙妙地往回一溜，一声快着，满屋子的八路叔叔转眼之间就踪迹全无，鬼子们搜了半天还是个大大的没有，这真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儿！可是长年累月放下去，满眼一总是那几个岗楼，一总是那两条汽车路，渐渐就看腻了。加以敌人虽然来过几回，却因为村里办公的支应的巧妙，始终不曾出过大差大错，张嘎子就更加减慢了许多，常常大白天便钻到八路叔叔的住处去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本来老奶奶最怕无故担惊受怕，平时进进出出，除非有真的敌情，是不许小嘎子慌慌张张地跑的。今天他因为刚学了一段绕口令，高兴地忘了老规矩，呱唧呱唧地跑来了。现在老奶奶已经定住心跳，但仍是含怒地点他一指头道：准是又到老钟那儿去了，要误了听动静，看我不拧你的肉，你就疯吧。张嘎子不言声，他笑眯眯地站起来，腿往炕上一跪，只一滚就滚到老奶奶眼前去了。奶奶，下回我跟小猫似的，慢慢慢慢往前走，哼着行了吧。老奶奶翻他一眼，故意忍住笑不说话。嘿，奶奶，老钟叔感情还没有娶媳妇呢，你快给他说一个吧，挑个俊的啊。老奶奶忍不住喷的乐了：你呀就会耍贫嘴，我可告诉你，刚才队伍上有信儿说老钟要见好，叫他早点回去，鬼子又快清剿了，还说鬼子常在傍黑一下子包围村子，掏窝搜人，可你老是没事人似的，生是老钟把你惯坏了。张嘎子见奶奶已经消了气，一发把脑袋枕上他的腿去，仰焦叼着他的大筋儿说：奶奶，清剿他清剿去，老钟叔说了，咱们地区队正找肥肉吃呢，来了不揍他个死的。说着他的眼疏忽一转：哎，说起打仗来了，奶奶，你叫我跟了老钟叔去吧，也好叫我亲眼看看打仗啊，啊，奶奶。老奶奶仿佛没听见，她望望天空，日影已经西斜，便盘起针线，推开小嘎子的脑袋，轻轻地揉了两只老眼，好久才轻松地叹一口气道：哎，一天又快过去了，老天爷保佑。他笑微微地瞅了小嘎子一眼，一边往炕下出溜，一边说：你倒再说说什么转转堆转转堆的。 好，朋友们，徐光耀的小说《小兵张嘎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徐光耀生于1925年，曾用笔名岳峰，河北雄县人。他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，同年入党。他是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，历任120师特务营战士、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出京科干事、20兵团野战新华分社记者等。1958年他写成中篇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和同名电影文学剧本，他还著有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、中篇小说《少小灾星》、《四百生灵》、电影文学剧本《望日莲》、《乡亲们》呢，散文集《昨夜西风》、《凋碧树》等。《小兵张嘎》写的是他非常熟悉的生活。张嘎的原型是一级战斗英雄燕秀峰，当然他的形象综合了抗日战争中许多少年英雄的经历和性格。作者的语言生动传神，富于冀中地方特色，张嘎的形象被他塑造得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法国作家让·季戈的短篇小说《金钱婚姻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很惊奇地发现已到了黎明时分，灰蒙蒙的亮光照着这条不知名的街道。忽然间我感到了一种羞惭，我就是这么荒唐地带着一位少女在长凳上度过一夜， 他也醒过来了，对我嫣然一笑。好极了，您看看，您就这样过了一夜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多亏您了。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不过我想，您要是睡在自己床上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现在您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会同意和我待在一起呢？他又笑开了，过了黑暗之夜，他鲜艳的像一朵玫瑰花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和您讲过了吗？我觉得您需要我作伴，但我们素不相识啊。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为什么不能给一位陌生人帮帮忙呢？现在你已经平安地过了一夜，我的角色演完了，再见，50万法郎先生。他就这么走了，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多么达观，多么大方，好一个乐呵呵的姑娘啊。对照她的生活方式，我头一次对自己的为人处事做了全面的思考。她究竟是个真人，还是我梦中的幻影呢？半年后，我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，缓慢地通过喜窝里大街，汽车宽大堂皇，电镀闪闪发光。每次经过那里，我总是仔细分辨街上的行人。我多想能再见到那位不知名的伙伴啊。我慢腾腾地朝前开，全然不理会后面那些不耐烦的司机发出的警告信号。遗憾呢，今天和往常一样，我还是见不到那位笑容可掬、坦率而美丽的姑娘。我叹了口气，手里握着装饰华丽的方向盘，身子懒洋洋地倚靠着人造革的垫背。我继续缓慢地向前行驶，见到绿灯也没有立即启动，心不在焉地在等着黄灯、红灯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出现了。他在我前面的人行横道上，步履轻快，节奏分明。对这些我记得多清楚啊。我伸出食指按按喇叭，滴滴响了两声，他转过头来。是啊，没错，是他，就是他。他一下子认出了我，脸上两个酒窝浮现出来。但是当他看到我这辆豪华的汽车时，笑容一下子消失了。我发现他那美丽的面孔流露出愁苦的表情。我放下玻璃窗，热情地向他笑着。我终于又找到您了。他挥了挥手，作为对我笑容的回答。顿时，我满腔热情，好似被淋上一盆冰水。您好，50万法郎先生，请过来。我边开车门边说道：“我有多少话要对您讲啊？”我没有闲工夫。您听我说嘛，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找您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您了，您不能抛开我呀。他回答我时，声音是那么冷淡。我已经为您贡献出一整夜时间了，难道您还嫌不够吗？不够，怎么能够呢？我急得喊了起来。我真后悔。我再三恳求他，无论如何我要和您谈谈。在我们后面，汽车已经排成队，有些人试图超车，随时都有撞车的危险。 为了您，我将会出车祸。我几乎失望地叫道。他嘲弄般地苦笑了一下，再也不是那天晚上使我心醉的乐呵呵的笑容。为什么他显得那么严厉，对我避而远之呢？现在您想敲诈勒索吗？他严峻地问道。正好有个难得的好机会，我赶紧找了个停车的地方。用不着再考虑，我摘下钥匙，大步流星跑到了我朝思暮想、漂亮然而不知名的姑娘旁边。我抓住她的手，但她迅速缩了回去。您比那天晚上脸色还要好。真的吗？您似乎容光焕发，喜气洋洋。好家伙，看来您钱已到手了。我长时间地端详着他。不知名的小姐，你是多么逗人喜欢呢？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美丽、最聪明、最温柔、最热情的姑娘。我真后悔没有早些时候和你讲这些话。他严肃地看着我。您啰啰嗦嗦讲这么多奉承话干什么呀？我又拉住他的手，也不顾他的反对，把脑袋靠近他。您不仅是我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，我接着说下去，而且是最勇敢的。太谢谢您了。不要讲那么多奉承话好吗？还是谈谈您自己吧。看来你有一辆很漂亮的汽车，可不是吗？要不要载您一块儿去吃午餐？不，谢谢您。为什么不呢？哎呀，别问我那么多为什么好吗？声音还是那么冷冰冰的。他又注视着那辆汽车。一个女人能献给一个男人这么豪华的汽车，那么那位男人当然要整天围着他转喽。我故意造成的小误会又持续了好一阵子。我向对方狡黠地笑了一下，这辆汽车并不属于我。是吗？不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汽车是加尔尼先生的，他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不爱是个汽车司机。你听我说啊，我是公司雇来开车的，现在去奥利机场，下午3:30接两名日本商人。他张开嘴巴又合上，显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真的？是的，告诉您吧，我已有了固定职业，根据老板的指令，每天要干12到14个小时，在机场到办公室或旅馆之间来回跑。可是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我改变了主意，是那天晚上您对我的教育，我考虑了爱情和金钱的关系，于是想法改变了。他吃惊地看着我。我从来没给您什么教育呀。直接地说吧，是没有。但通过您的榜样，我赞赏您的勇气和正直。你热爱生活，乐于助人。上次我们会面以后，我反复考虑过，如果能在您的身边，那我的生活将会如何呢？我心想，那将会十分美满的。就这样，几个月来，我跑遍巴黎各个角落，怀着强烈的愿望，希望能再找到您。现在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